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日咧就大家都非常之眼瞓咯，唔知点解 眼瞓 啊！今日啲天气咧系令到人哋大家都即系好想瞓觉，同埋 作为一个高收听嘅节目咧，咁样系好倒米。 好累啊，怎么办啊？ 我觉得呢， 真性情， 我呢啲系真。你想话俾听众知，即系咁样嘅状态，都依然系高收听。 我眯埋只眼做节目先，等我。 好离谱咯！ 唔系，即系我真系你嗱咧，你平时见到我又一答二答好多嘢噶嘛，系咪？ 嗯， 冇啊，咁样真系唔得闲预备啊，好抱歉。 因为我今日晏昼我问嘅时候 ，Johnny 好似好有 plan 咁啊，我想俾佢 plan。 我冇噶，我打开份报纸，我拣啲自己有兴趣。 我问我冇答爹添。 唔系，即系我觉得真系系时候要啊，我话交棒人啊嘛。 你想交去边个？ 你咧？ 交去我？ 系、哎 啊， 以后就可以你。 我其实想一个礼拜做一日嘅咋，所以其实 你做边日先？ 即系搏击会作为炮打司令部嘅兄弟节目 吓， 即系要揽两个节目好辛苦嘅。其实， 咁你做边个先？ 我哋有咩炮打紧啊？ 你想炮打边个？ 唔知啊。 炮打你， 炮打我啦，不如 炮打陶君衡。 炮打肥佬礼。 唔想讲喎， 系咩？ 系咩？ 喂，我、哦、有事走去，唔喺香港，呢条咩闹喎？我哋用翻相同标准嚟衡量佢啊嘛。 咦系、哦， 所以我闹佢咯。 佢俾人拉 咗先 上 机， 佢俾人拉咗先。 冇啦，佢清场走咗去。 唔系、啊， 清场唔知去边， 搞掂晒先走嘅。我记得就 咩啊？咁今日清场喺乜度啊？ 今日 系啊，唔系 咪咯？ 今朝清场都唔系， 两公婆另一个。 你有冇听节目噶？上个礼拜都讲咗啦，系嘛？有啲嘢阿土顶咗咁多年，要佢老婆顶下嘛？佢老婆帮佢顶啊嘛？ 系啊， 唉，俾人拉嘛？ 系啊， 系今次轮到佢咯。 唔系好好啊，唔系 金钟清嗰日，我哋咪入去咪见到佢咯。 我想讲个小秘密得唔得？ 你讲啦。 咁我阿 Jackie 咪就嚟出嚟咯。 系啊，系啊。 咁我咪打俾阿土咯。 系啊。 哦，唔喺屋企啊？喺屋企 啊？你知唔知听电话嘅时候喺边度啊？ 有音乐噶，有 喺拳法 哦， 喺拳法啊！ 我其实有问阿 Jackie 有冇咩想同阿 Andrew 讲噶， 系咯， 佢话佢嗌佢去， 唔系我又问阿土有冇嘢同 Jackie 讲， 嗰日有啊，有过到海啊接 Jackie 噶，后屘入咗旺角噶。 唔系我去湾仔啊嘛，嗰时 你打电话嗰时系听电话嗰刻喺湾仔， 系咯系咯系咯， 咁但系经过商讨之后咧，都发觉喺旺角 pick up 佢方便啲咁样。 谂下先，嗰日喺边嚟噶？嗰日 礼拜四夜晚嚟噶嘛？ 你知我已经捞到咧北角啊、葵涌啊、观塘啊、 屯门 啦。哇！我有时咧会谂下，我而家喺边间差馆咧？ 屯门系咪最少人咧？ 38。 因为间差馆 临尾去晒， 间差馆嗰个报案室个 setting 都系差唔多样噶嘛。 系、啊、 你入到去就会话，咦？你会谂一谂，咦？你我而家喺边咧？ 系咯， 喺 court 都系咁 嘅。 咁样，佢嗰啲法院嗰啲设计有好几个系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我会即系忽然间记错自己喺边， 喺高院啦、啊，定系东区咧？咁样咯。 我嗰日见你嗰日放闪啊，吓 HOCC 同你影相啊。 系啊，唔喺差馆噶，我要咁。 差馆都冇， 唔喺差馆，唔系差 office 嚟嘅。 office 嚟啊，系咯， 咁我其实一路以嚟我都觉得佢应该系自己揾晒大状。 我唔系啊，佢跟大队啊。 系咩？ 系啊，佢系文化监部嘛，文化监部都系我哋睇噶嘛。 系咩？ 系啊，其实基本上我哋冇睇一两个， 唔系咁我哋 睇嘅啫嘛。 理论上你。律师义工团系包晒去占中嗰啲人嘅支援，理论上系，咁唔会话忽然间呢个系比较有钱啲可以请得起律师，你就唔代表佢嘅， 或者系 咁一来就身份证可能敏感啲，二来就可能佢自己。 喂，肥佬咧，身份证我哋都有啦， 都唔好敏感啫， 唔敏感啫， 咁我唔知， 唔系呢个 client 嘅即系关系啫嘛，你揾得我哋代表就系 点啊？有冇叫佢当面啊？叫佢考虑下出选睇下边度咁啊？ 冇喎，嗰日佢都未讲。 咁啊 ，Jackie 呢啲系代表冠军嘅啫，呢啲点啊？ 我觉得好细粒喎，原来何思思， 哦，佢好瘦啊嘛， 个头好细咯， 个头好细， 系个头好细，好细嘅个头，唔知点讲咧。即系总之个头好细咯， 唔系成个人系好纤瘦，但系你睇落个比例系好系好 狗头身啊！你想讲 吓吓吓吓， 冇矮好矮都唔高噶， 唔高 大粒噶， 系啊， 我以为佢高噶，原来系细细粒粒噶。 但我觉得系即系睇落去有均匀咯，唔系我哋唔系 均匀， 我哋唔系睇佢均唔均匀，我哋睇佢咧。其实你同有冇交谈，有冇谂到话你同佢哇？ 冇啊，嚟到我想见啲大粒啲嘅磨，俾你俾你抢晒， 唔系 你班人。 唔系因为咧，事完咁样嘅，我哋咧系有一 team 咧，即系阿乐爷。 即系我唔系话 Jackie 唔大粒，即系大粒嗰啲俾你抢晒。 喂，我哋有资深大律师。 因为我成日都见到 Jackie 系，唔知点解，我见亲都硬 系。 系 Jackie 啊？ 系啊，冇错啦。 边个资深大律师啊？ 哦，乐 阿乐乐叔， 乐叔 啊。跟住咧。 咁佢嚟梗系要揾啲劲嘅，咪先俾佢见噶啦，系咪先？大佬又系搭车落嚟，资深 佢应该见学生，我哋见大粒佬， 冇乜 关心学生噶嘛？佢哋 反而真系， 其实系冇乜嘅嗰日， 系咯， 因为留守最尾个班， 其实 大部分都系大佬嚟噶。 唔系，我都要解释点解我哋见何见阿何思思。 系 咁话说咧，嗰晚咧，我哋做完咗葵涌啦，跟住就碌咗去观塘嘅。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观塘嗰度救急。咁去啦，去咗，跟住公公做下咧，就收到葵涌嗰边就话放人， 系放人， 放人， 哦，四点嚟噶咯，应该系， 系啊，三四点， 因为十二点零我哋走咗啦嘛，已经，已经完晒，完晒都冇人见，喺度做咩啫？ 哦，唔系 喺度影相啊！ 我走 冲击， 唔系我哋系啦，跟住嗰时你哋留咗喺葵涌嘅，再跟住我。同几个就去咗观塘， 系啊系啊， 再有几个就去咗屯门， 系屯门嗰个你解救咗系咪啊？我哋阿谭大壮， 唔 系阿谭大壮真系屯门嘅， 谭大壮 系 观塘， 系去观塘， 喺屯门， 系 去救佢，唔系 呢度由于牵涉某啲嘢，所以嘟咗声， 嘟嘟喺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咁去到屯观塘嘅时候，突然间就喂开始放咯，咁咯，于是乎又喺。观塘就碌翻去葵涌咯， 哦， 系啦， 因为佢影相， 即系睇有冇嘢搞 啦，相机 就系要影相啦。 嗱，老实实你有冇见过我先？ 有， 唔系啊，即系阿 Min 喺 TVB， 即系嗰啲 唔系 TVB 成影到你噶，不过识你咪睇到。 你通常都系影到你山尾，你行开咗， 系啊，成影到你行过， 系啦系啦。 我 问文律师， 系啊，文律师就会系咯避镜头。我哋其实我哋想低调啲，你都知噶啦。咁跟住去到发觉见到嗱，阿何思思就十九号嘅。去到十八号，其实之前都好快，每一个唔知一分钟就出，即系每一个咁出嚟咯。咁去到十八号完咗之后咧，隔咗半粒钟都出唔到十九号。 因为差佬揾佢签名， 唔系我哋都以为系， 唔系打佢系嘛？ 因为我哋暗角揿在晒啲电话，谂住佢都出嚟影相。你咁耐咧，咁于是乎咪要见佢咯，睇系咩事咯。咁原来咧，佢哋咧就系嗱，开咗会啊，就话俾啲学生即系自签咗走咗先。 哦， 咁咧佢哋咧就谂住踢保，就谂住坐霸或者点样 whatever 咯， 哦， 咁咯，咁所以就 因为我都记得好似有啲学生系签自签咗 1500啊咁样咯， 咁嗰啲就即系 subject to 嗰啲 出嚟嚼咯，咁教室后边嗰啲冇仪器又唔讲声个踢保， 咩啊？个个讲都 型啊！你话 系。 唔认啊， 唔认咯，自签走嗰啲 自签系唔认啊， 好识系咯，佢踢啊嘛，后面嗰啲直头， 但可能我眼瞓顶唔顺咧， 唔系嗰啲大人就谂住学生你快啲翻去瞓觉啦，即 系啊，佢哋可能系之前已经顶咗成日噶啦嘛， 唔系好丑，佢哋唔 系 九点， 你啲大人系下昼先喺度，唔系即系可能系嗰日先喺度噶嘛，但系佢哋嗰啲僆仔可能之前嗰晚已经喺度咯， 系 啊， 惊唔俾人入去啊嘛， 系啊， 系咯系咯，就咁咯，咁跟住 惨我搭长途机完全冇得瞓， 讲啦继续。 我先就见佢咯，跟住佢就讲俾我听，哦，原来咧突然间佢哋就决定呢样嘢，咁于是乎咧，佢又跟大队，咁点知咧警察嗰度就即系因为唔转咗方法做，于是乎又要倾过晒咁样咯，咁啊冇倾到组党嗰啲嘢，咁又冇 倾组党，哦，咁快就倾呢啲， 不过佢个背囊好大， 佢使乜组党啫？佢自己系咁行出嚟选独立赢咯， 唔系有意思啊，嗰句说话梗系。即系无端白事，系啊，无端白事点会点会提个党字？ 有意思，即系话有啲党系应该消灭嘅咯。讲完啦， 嗱系咯， 公平啲，留翻第二节先讲。 你谂下你个主席边个见嘅？ 我知边个我主席啊？港交所主席 系咩？唔系 阿乐 系咩？真系咩？ 吓， 佢哋个主席 你个主席七个人见你哋四个 咩？七个人 点解嘅？ 点解嘅？ 咩叫七个见四个？ 嗱，唔好提名，唔好提名。 唔系七个人去见佢哋四个咯。 点解嘅？点解咁多人见咁少人嘅？ 因为啱啱， 因为佢哋想见下佢啫嘛。 阿 罗 爷到，所以就 佢哋系 个个都入去咯。 佢哋系即系八卦想及下啫。 唔系咁啊，唔系啊，咁啱，唔系啊，你都知咧，唔系你想见就见噶嘛，系个警察喂。得啦，呢三个捉咗你啦，见啦，即系唔系我哋话见就见嘅，系佢哋安排到房同埋安排到人先见噶嘛。 咁通常见第一件事， 佢一讲就喂呢四个边个见，咁咪喂咁啱七个人喺度。 我其实咧喺度想帮警方澄清一下，我哋咪成日话佢哋喺度 delay 我哋嘅特工，但我发现其实唔系，佢哋本身做嘢手脚系非常之慢。 但其实佢哋坐喺 真系做嘢好慢， 坐喺一度， 佢哋慢得好紧要。 我都唔系好明 白，你唔见帮我哋 call 下，我楼下嗰个 madam 系 call 到， 其实系好 friend 嘅咩？ 其实系同我哋好 friend 嘅， 我哋 friend 仲多过同下边 friend。 冇错，因为佢哋系即系四方， 我见佢系咁 call 下边嗰啲啊，得未啊？抄佢名啦咁嗰啲啦， 叫嚟嘅，即系佢唔系，譬如我哋去葵涌，佢唔系 station 喺葵涌嘅，佢可能喺唔知 headquarter 定系边度咁样几个抽过嚟咁做咯。咁佢直头冇 cut bit 入去噶嘛，佢系靠翻嗰个 station 啲人噶嘛。咁但系咧，嗰啲拘捕者咧， 咁斗谋。 唔系，佢冇八香已经好噶啦。咁啊，嗰啲拘捕者嚟到咧，就有啲就捉咗去影相，有啲捉咗去指模，有啲又唔知捉咗去边，即系四方八面咁走咗去。 佢有附近 organize 系啦，譬如你话袁利明、林宇阳，咁可能佢呢个去咗指模，嗰个去咗影相，咁你咪要闹咯。咁边个总之做完嘢翻到嚟，咁 available 就见咯。咁所以其实有时我即系学 Johnny 话斋，即系又唔系佢哋刁难我哋嘅，有时。 即唔排除入面可能有啲人想啦，但系我哋眼下所见嗰啲就唔系嘅， 实在太 friend。 入面如果真系有，我哋都冇办法控制唔到，我哋都睇唔到。其实 系咯， 其实老实讲，即系佢嗰时嘅心态都系，唉，终于搞掂啦呢班人，唉，快快脆脆，大家开心过节啦。 估得到嘅，你估得到佢个时间，佢有冇特登刁难你？因为佢啱发拉完啲人翻，我哋仲快过去到差馆。 哇！直头我哋 正常嚟 讲，佢话喂你咁快，我未有啊名单。 正常嚟讲，佢拉人咧，如果有听炮打司令部，听阿广明哥咧 ，Eddie Sir 咧讲咧，你就知啦。即系因为入去登记有好多手续噶嘛， 系啦， 即系 check 你入边有冇危险品啊。又要帮你登记身份证啊，登记呢样，登记嗰样咁啊，咁所以正常嚟讲系有个时间需要做到嘅， 即系所以你成日拉咗就通知我哋，我哋都唔会出去住噶，我哋希望 两 个钟头先， 等一等 先，两个钟头先会到噶，系啊。 唔系，因为事实上， 即系 警察， 除非好似暗角嗰镬咁， 唔系啲差佬 揾翻张燕超。 处理嗰啲咁嘅 documentation 嘅嘢，其实要抄抄写写，对于差人先生嚟讲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 唔系，同埋最惨系佢之前咧嘅警车系 啲中文咩又差， 警车系要储够客， 写错字， 储够客先至开噶嘛，即系你储到二十个人你先开噶嘛。 黎掹黎掹 系黎掹的咁样噶嘛。唔系最惨，我哋系唔知佢开咗去边啊，成日都。 系咁最尾其实点揾得翻啫？ 总之我哋有我哋嘅方法啦， 暗地嘅方法 系咯。咁我哋就 trace 到佢哋去咗边嘅。 嗯。 有啲卧底， 逐个打去问，逐个打去问咯。 系啊，其实你捉十五个，我哋十五个都打齐，点 狂打去 吓 报案室度问佢。 但 系 通常十五个都熄咗机嘅，如果系正常嘅人， 系咪差人会帮你熄机嘅？ 唔俾你打电话噶啦嘛。 唔系，咁你嘅电话系唔即系就咁呢嚿嘢俾佢啊？定还 佢就我哋咪有个 SMS 嘅，通常啲人 send 咗之后就熄机噶啦。 OK， 咁其实 indication 就俾你啲 WhatsApp group 人快啲 remove 佢噶嘛 ，suppose 系。因为费事到时， 哇！呢啲小心啲喎。 咁呢个系啊，系咪咁样得噶？ 啊， 唔系你都有做啦， 冇关系啊， 都呢个俾声音经过删字， 系咯，冇多嘢做嘅之后，我俾人查。 唔会嘅，唔会 嘅。其实好多好多里面好多巧妙，你哋系唔知道我哋点样可以揾到佢哋嘅。 系咪来年要出本书呢？ 我哋唔会出嘅，我哋好低调嘅。你谂下啦，我哋无啦啦俾 个真名俾你啦， 无啦啦俾人屈我哋，我哋都冇出过声，系咪先？ 边单嘢？ 你讲边啊？ 屈我哋收钱嗰啲咯。 收钱？几时？ 唔系，嗰个唔系人哋屈你收钱，佢如果收钱，你咪讲嗰单啊？ 唔系你冇睇今日嘅东周刊咩？ 我今日冇啊，今日冇 啊。哎呀，你冇睇啊？ 冇啊。 即系总之系 call 翻一个人嘅 Facebook， 跟住就话我哋 即系上次嗰个。 哦， 系啦，咁咧兼夹佢就唔知揾咗两个热狗嘅人去访问， 吓咁得， 就话佢打过去俾佢， 咁就话要收钱咁， 系咯， 哇， 好屈咁样咯， 你哋冇人帮我热狗喎，好似系嘛， 唔系，咁要首先界定下边啲热狗， 佢唔认嗰啲， 睇我几阔啦 ，definitely， 我都要讲多一澄清多一次，我哋系唔知咩人嘅，佢就系俾个中文名我哋，咁我即系嗱，我哋有个 即系黄仁达咁三个字，咁你点咧？ 即系有个被捕支援小组咁样啦。 咁同埋我哋就叫做義務律師團隊，兩天文嚟嘅。咁咧，我哋就係會落去差館啦。而我哋點解有即係佢哋就會俾啲名我哋落去嘅？ 嗯。 咁如果佢唔俾名我哋咧，我哋就冇得喐噶嘛。 嗯。即係邊係嗰邊決定嘅？ 係咯，可以咁講咯。即係我哋好似即係喺手術室揸住刀準備施手術，但係個 ambulance 唔送個 patient 入嚟。我哋就企喺度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即 系 上次嗰单就 系急症室咁咯， 系咯， 唔系我哋去拣客， 唔系我都拣，我哋根本唔知道，你俾个名我，俾个身份证我，俾个电话我哋就做噶啦嘛。 哇，咁揸 电话 嗰个揸装咪好紧要咯？佢一听到黄人大声，我就 cut 切，跟唔切？ 唔系咁，其实 so far 都冇嘅。 哦， 其实就真系 so far 都冇。 我哋真系我哋系一个都冇 reject 过，全部帮，亦都冇收过钱。我哋你叫我搭的士啊？你观塘葵涌嗰啲咧， 真 系几千人啊！ 麻雀台赢翻啦，不如 超音波攻击。 麻雀台赢翻啦，不 如我冇时间打牌喎。 过完呢轮有啦，系嘛？ 唔系，仲有做啊！你即系你唔好以为今日清咗铜锣湾同埋 Legal 就咩？ 系，我又想问下你，即系 晚晚高啊，大佬。 哇，系啊，高嗰啲唔系啊？喂，成日人问啦，佢话会唔会即系义工团帮唔帮？但系以我理解，好似唔系好帮。 晚晚帮啦，你冇搞错，你冇去啫嘛。 我有去啊， 高嗰啲。 成个礼拜旺角嗰个嗰几日都 你去高 户， 你唔系去帮佢哋啊嘛？ 喂，我喺差馆啊，大佬，我边有高户啊？ 有，我哋全部帮，全部帮， 冇屈我。 唔系最惨咧，系因为咧呢个礼拜系好多啲十三四岁嗰啲哦，咁咧个个都冇身份证噶嘛。但系啲阿 Sir 就你话你十三岁冇身份证又冇身份证噶啦，咁咯。我以前个个都的晒翻去，再叫老豆老母嚟凑翻咯。跟住咧，又都揾唔到老豆老母，唔知点解瞓咗觉系咪？ 夜妈妈啊嘛， 咪有啲就天光先去接咯。咁有时佢哋就会 call， 即系会揾律师落去。其实讲真的，我哋系做 counselor 多过即系一切，我觉得有时 系啊，不嬲都系啦。 即系实质上帮唔到咩，但系可能即系俾个心安。 因为又未开始告，又未开始落 charge 性嘅系嘛，系落 未，跟未有牌啦。 都唔系嘅，你见一见佢都系一个。好重要， 其实嗰晚 好重要嘅功能嘅。 其实嗰晚有咩做咧？ 平安啦，二来确认佢嘅人身安全，冇俾人暗角， 同翻佢讲， 冇俾人 即系屋企人 讲 翻佢系安全啊。 其实我哋系逐个去查证佢哋有冇俾人带去暗角啫。 系我哋系咯，问佢有冇俾人揼，即系嗰啲咯，有冇 complain 咁咯。 吓，即系咁样完咗件事咧，就签担保，一系就踢保，咁就走噶啦。 唔系，我哋等未必等到噶，有时佢可能系哇36、48。 而事实上，我哋嗰个存在系令到我觉得 警察系啦， 后来系越做越 smooth 嘅。 系啦，系啦， 佢亦都唔会搞咁多嘢，明知你哋都会即刻涌过嚟啦，佢咩会即刻刮佢哋啦，咁佢都唔会搞咁多嘢啦。 但 系 真 系 好 惨 啊！即系我哋追寻佢哋去边啊，真系好惨啊！嗰 唔系，因为啲人讲咧，即系暗角嗰啲咧系反黑组某啲人。咁就唔係下下喺機動部隊前線嗰啲都係反黑組嚟嘅，咁又唔一定有事嘅。 我哋即係嗰啲就好 friend 囉，啲 madam friend 都。 咁 都幾合作應該咁講。 喂唔係喎，旺角話個好靚嘅 madam 喎，你有冇見到啲咁靚嘅 madam 呢？ 嘩。 其實嚟嚟去嗰班咗喎，我唔覺得有一個特別什麼靚。 嗰啲好似好后生咁样噶， 真係好 nice 囉，后生啊，後尾觀塘有一兩個幾靚嘅。 係咩？ 后期啲有， 咁系咪而家呢排行必嗰啲冚唪唥都系辅警嚟嘅咧？因为我真系喺街见到嗰啲冚唪唥都系有个 A 字嘅， 系好似我全部都抄牌嗰啲都系辅警做噶。 我觉得呢排啲差人嗰啲调动都太犀利咧，佢好多就唔系太过熟手嗰啲咧，就去 handle 呢啲 operation 嗰阵时咧，佢哋好似系比较生疏嘅。 例如咧， 例如嗱，你成日见嗰个 madam 就唔系成日都会遇到噶嘛，因为咁多差馆。 系啊， 咁咧，例如你去到嗰个咧，唔系我哋见开嗰个咧，佢哋啲手脚就好慢，你完全唔知道自己坐咩咁，好似。 其实有三四个系咁噶嘛。 系啊， 我一见到我就好开心咯。 系啊，我见唔到我先觉得大镬。 系啊，跟住就 佢做开做惯做熟咧，摆低大家知做咩， 系啦， 变咗 科嘛，成啊，得啦，攞出嚟啦，即系好快咯。 我见到嗰个哇，生手哇，大镬， 未见过死火，系咯， 即系我出去又唔系。佢又唔系笑玩嘢， 佢又唔系系啦，佢唔系玩嘢，佢系真系唔知点做。 佢仲真系某一个仲同我吹水话我呢几日都冇翻工，我啱放完假，啱翻，跟住我咩都唔知啊，我系咩？ 惨系咯，跟住佢又闹唔到人上嚟咯，所以有时系差在呢度啫嘛，其他冇乜特别。 系啊， 即系咁呢一波完咗之后咧，就大家要慢慢勾乌咧，就等嗰啲啦。 系啊。 但我哋一諗下真係冇理由下下二三四五二三四五点即系起身落去咯，可能等到天光。 唔系而家咧，即系鸠乌系有啲用嘅，发现 吓 啲人差人唔识应对咯，发现，因为咧你 咪激到好嬲咯， 按到非常即系你表面上即系唔好话表面上，其实实际上都系完全冇犯法噶嘛，基本上系 系 啊， 即系你可以奈得我咩何啫？其实我哋唔俾人行条街， 阿摊又去食。香港就系鱼蛋粉咁咯。 跟住嗰咩许 Sir 话咩？你系咪真系购物咩？心中有数啊！你黐线嘅真系。喂，原来心中有数系咁，你拉你啦！我心中有数咧。 喂，有时我下一间想买买嘅咯，唔想买唔买。 喂，你讲啊系啊。 下一肚我就去食鱼蛋粉嘅咯。 系啊。嗱，呢个就系警方最新嘅执法标准啦，就系佢哋自己心里有数。 唔系， 所以大家真系唔该心里有数。 佢問 無端端俾人拘捕咧，你就知道即係點解啦。因為呢個就係新嘅執法指引啦。 咁一路玩玩到幾時咧？大家覺得 真係唔知啊，好辛苦。 玩到聖誕元旦 廿四號有大鑊嘢嘛？咪好似 廿四號咪平安夜倒數咯。 系咯，你咩？ 仲系流动倒数咯， 都倒数， 系啊，都唔知喺边度倒数添。 你 Times Square 都 cancel 咗。 你以往系有个大台，所以大家可以去嗰度。而家冇大台，你仲死？你去边度倒数啊？ 唔系广东道咩？通常 系啊系啊，通常系尖沙咀咁。 你倒数，你随即就 Times Square 噶嘛？ 咁系啊，今年咁话 你 点算？ 冇咗咯， 你咪取消埋圣诞节咯。 系， 大家快工咪算啦， 快埋耶稣咯，啱唔啱啊？ 我叫快边个阴公啊？去报音报街有冇俾人搞啊？ 好多人啲歌咁衰， 咁 so what 啊？报街有乜定指定唱咩歌嘅咩？ 有 条 list 喺度啊？ 有 好恐怖啊！即系原来要俾你审查过啲歌曲内容噶。 系咯，我唱边啲唔唱边啲啊 ？So what 啊？ 你即系边条法例拉我先？而家 今日佢喺个停度开遮。 哦，咁呢个 晒开遮噶啦， 另一件事啦，唔系把遮坏嘅，我听讲 系嘛？唔系，但系我觉得公展会其实好好搞咯，我觉得。 点啊？你想？ 唔系我想点，我即系话，如果突然间有入边有 公展会系一个购物嘅地方咯。讲完 系啊，喂，咁晒我自然开遮噶啦。咁人哋见到我开，佢又开，咁有几正常嘅嘢啫？一上开把黄遮喺度话大家高乌咁，系咪咁样？ 阿海绵 B B 都话噶咩？开心未？愉快就去高乌咯，咁啊嘛，系咪啊？嗰 时你听到啲咁嘅嘢， 冇 理由 咩？嗰个张宇系咪张宇明啊？ 张宇明， 嗰去开幕礼啊嘛，跟住啲记者话。唔知问咩你咩点睇呢个咩佢诶心情愉快系咪去购物咯咁啊嘛？ 即系其实张晓明叫佢购物， 去咯，呢个系俾人扇咗咯咩？跟住啲人就 cap 图啦，心情愉快就购物啦，好抵死啊呢个！ 好啊，没完没了咁搞到圣诞节啊，即系我谂。圣诞节过后都继续噶啦，系咪？一路都搞到过年噶啦。 跟住就上庭啦。 冇噶，点解唔系？点解唔可以做啫？我睇唔到有咩唔可以做嘅地方。 我冇话唔可以做， 即系你差人执法咁，你都要话我犯咗边条法例先得噶。 唔系 你话 我 非日集结，非日集 结，辛苦咗你哋，即系都要交下更咁啊，铲餐 都 OK 嘅。我哋好多人噶嘛， 系咯， 女人要瞓噶嘛， 好多人你讲咩？ 休息噶嘛， 你话咩？好多人啊， 好多义工噶嘛， 你觉得咧？你 有义工，佢唔想慢慢去啦。 你有眼睇噶嘛？ 诶，唔系，你搞错啊！我觉得律师够要 啊。 佢系做 coordination 唔够人。 哦， 我系得一个喺度不停 coordinate， 做咗七百几个。 但你有抄牌， 七百几个 case 我都话做咗。 你有抄牌， 所以颁 你有闪卡， 颁个奖咩？黄 闪啊吓， 所以颁个奖咩？ 勤工奖，勤工奖。 但你有但你有抄牌，咪有闪卡？ 咁啊点啫？ 你起码啊 HOCC 组党都要搵个人啊搞 campaign 都搵你啦系嘛？ 梗唔系啦，冇啦，我又唔系嗰啲明星，又唔系文化界。 你叫佢捧佢做明星咯，听日做文化界 咯。自己都捧唔到自己添。不过佢可能，我觉得佢会赢嘅。如果佢， 你嗰度选边区啊？ 立法会 直选。 你嗰度选边区啊？ 港岛， 港岛咯。 我觉得佢选九，唔系我想佢新东，我觉得系 新东点解？ 同埋 pizza 抢埋啲票， 唔系啊！新东系啲议席比较松啲，即系九港岛系好难叫得喐嘅，即系一直系建制派，唔系两只建制派，一直自由党，或者跟住两只泛民系好难叫得喐嘅啲票数。即系如果系你要赢嘅话，即系泛民表示有一个人输啊嘛。 系咯， 系唯独 咁 唔 系嘅， 所以咪唯独是 选咁啊，会 所以系唯独是 参选咁。 新东可能会叫得喐啲票，就可能诶，长毛可能咁啱唔选啊。 咁唔选阿明选啦， 话阿明可能选第区咧， 冇可能。 冇理由嘅。 又或者刘慧卿唔算咧， 写文连成区 release 翻出嚟唔要， 冇可能。 又或者 有啊，又沙田。 其 实 我最想系刘慧卿唔算。我其实我最想系刘慧卿唔算。 其实我真系唔知佢算唔算。我真系唔知佢算唔算。 好，休息一阵，阵间翻嚟烧白鸽吧。 到天边，为这世界一照，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ex。 屌你老尾，一个萧若远，屌你老母，一个郑经寒，三大撚人又出律师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风搞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唔家产！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KP 乜八派好特别，我系萧若远， 我系郑经寒，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介 Roger。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第二集都唔系第二节都未讲，我讲第三节吓。琴日贵党有个好盛大嘅事件， 冇错，选主席、副主席同埋中常委。 又要恭喜啊四方吓、又蝉联呢个主席啦，系嘛？咁啊， 选情都几激烈噶，你咪话，我真系好 边个激烈？ 其实我好少去，但系琴日真系几激烈。 佢话第一轮点解有两轮投票？我想问一下先。 因为第一轮系冇人过半数， 但系好似系啱砸住一半咯，所以就 系 系 啊，佢 系唔系超过一半啦？揸票 159系过半，佢158赚一票，于是做咗第二轮投票，好似特首咁咯。 系。 即系如果梁振英唔过半数就有第二轮啦。上次 咁使唔使攞提名噶？ 要噶，好似 要 噶， 好似要噶嘛。 要提名先可以将人熟悉地噶嘛。有啊，冚家拎。 我哋有公民提名。 你系 Q 公民提名啊？你后边自己党员噶嘛？ 有提委会。 公民提名。 使唔使爱党噶？ 爱国爱党咯。冇啊，我唔知 愛愛， 我又冇参选过，所以我唔知佢。 喂，不如你下届选啦，又要 好似有啲人提名噶。 不如你下届选啦，又要话。 哎呀，你知道我真系好怕开会。我真的好怕。 你想想欧轩都走去选主席啊。 咁我有承担啊。 你都有承担啫。 我承担。 选同承担有啦。有咩直接关系有咩。虽然 阿谭大壮咪选咗选到票王囉。 係。 都好劲啊。票王咩190票好似都。 係咩阿许志峰都系喎。 180啊。 我两个同学都好多票啊。 乜嘢嘅票王 中常委。 中常委。 唔知选20几个嘛。 咁阿挺呢 阿挺是总干事， 总干事就不同。 他是在受薪的嘛，职员来的嘛。 贵党真的架构真的大得紧要，我完全不明白。 你不是啊，你们没有总干事的吗？ 没的， 我们得我们以前得一个叫吴子明。 你问人民力量嘛，没的。 我们以前得一个叫吴子明。 子明是不受薪的？ 他是受薪的，但是得他一个。 哦，是的。 Full time staff 得几个而已嘛。 但除了子明之外就冇啦嘛， 系啊，我知 啲名，系咪义工名啊？嗰啲 担担抬抬咩都佢噶嘛， 系啊。咁你民主党有几个人担担抬抬 啊？咪所有职员咯。 哇！你即系党机器真系， 咁又唔好话担担抬抬，即系身体力行。 系咯，十个八个咯，都 咁啊！从琴日票数啊，睇到啲咩咧？ 哇！我都惊噶，嗬！即系第一轮 惊咩啊？ 过唔到半。 惊咩咁样？边个惊？ 我听啊，我其实同阿欧乐轩倾过呢个去参选嘅问题。咁佢都话，因为阿胡志伟决定咗参选咧，就其实就 唔清楚嘅成个议题变咗。 因为佢真系好 last minute 先至参选，好似 因为上次我应该系， 因为佢自己又代表一个即系喺民主党里边嘅一个改革嘅力量啦，即系新生代。但系胡志伟出咗嚟之后咧，就变咗佢哋两个拉散咗啲票嘅，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 咁变咗成个议题就好唔清楚咯。 喂，咁但系你 同埋 协调， 胡志伟选个政纲系即系咩迎难而上咁样，即系其实系即系 其实刘慧卿喺度就好难。 其实阿妈系女人嚟噶嘛，基本上 唔系，即系刘慧卿喺度就好难啦，所以要迎难而上。佢即系佢如果当家嘅话咧，冇刘慧卿咧就可以迎难而上， 就唔使迎难而上， 就唔使迎难而上， 就迎刃而解啦嘛。 系啦， 两个太 different 啦，佢哋。你讲即系阿胡志伟系一只牛嚟，即系真系好勤力去做嘢，即系做地区嘢。 系 阿姐就好努力去做， 但系好奇怪 大啲嘅嘢咯。 即系你哋贵党系从来都唔了解民情，即系对我嚟讲，你哋所谓嘅民情就系地区啲庄脚，今次搞个旅行多唔多人去，下次咧帮人填表嘅时候多唔多人嚟帮，即系叫你填。 唔系知阿胡志伟就系你讲 就系做呢啲咯，系啦，就系即系变相嘅一种蛇山饼。 但阿姐系开会 machine 嚟嘅，好劲噶，佢咧所有嗰啲，即系点讲啊？佢嗰啲新。新东系嘛？新东嗰啲支部什么会咧？大大细细去 attend 一定 99%。 但佢唔知佢自己行政嘅咩？ 点解啊？唔知噶，我都唔知自己行政其实。 原来佢自己都唔知自己行政，因为点解咧？头先你提胡志伟会做嘢咧，其实都系好 即其实 好在地系啊， 系 即系冚唪唥地区工作嚟嘅。佢所谓佢支持度咧，就 系 佢眼睇到有啊冇。但刘慧卿做嗰啲嘢咧，就佢、是、做咗开咗十个专栏会咧，而嗰啲支持度系佢觉得有就有，冇就冇，可唔可以咁讲啊？ 你讲咩？ 即系话其实佢做咁多嘢咧，其实都系冇人会见到民主党有咩前进过噶。我可唔可以咁讲咧？ 两个都系啦，如果你咁讲， 咁又冇断咗少少嘅。虽然我哋烧白鸽，不过烧得嚟都要慢慢， 系咯，都冇 慢慢慢火慢慢先，一阵先嚟 呢 个火啊！ 呢个。 唔系咁明 嗱，咁又唔系嘅。我觉得啦，刘慧卿做啲嘢咧都比较大路啲啊， 即系去联合国啊，去日内亚开会啊嗰啲嘛。 系啦， 咁啊， 搞下咩真普联系咪负责？好似唔系佢咯， 唔系 佢搞啲比较大路啲嘢咯。 九哥负责嘅真普联 啊，好似系 九哥去仲九哥， 佢做啲嘢咪似阿刘家雄做嗰啲咁咯，类似。 咪边个啊？阿姐。 系啊，即系个如果以分工嚟讲啊， 即 系唔做地区嘢啊嘛， 就 做啲去开会嗰啲嘢啊嘛，即系啲政治角力啊咁样。 系啦，阿刘墉就系好似嗰啲代言人啊，出去见人啊嗰啲咯，辩论咯。 但我同 Evan 所讲呢啲嘢就系同群众系脱离嘅嘢嚟噶嘛， 几离地嘅其实。 真系咯，以你哋即系所谓， 唔系所以阿姐就喺个辩论时候就话会再即系会。未来嗰两年会多啲落翻区去， 但系好似怼亲咪埋去阿姐度， 接近翻民众。 阿姐讲嗰啲嘢都唔多臭米气嘅， 佢同个民意基本上都几逆向。 即系基本上问佢一样嘢，即系你系咪支持拉布，佢都答到一嚿嚿咁样嘅。喂，你可以支持就支持，反对就反对啊，系嘛？你冇由支持拉布。 你 个 党都 讲 好，唔系都讲成个党讲好咗话系。 就你哋清楚好多。 系话拉， 梗系啦，又 拉添，系拉某啲议题。 系喎，先人。 尤其是我啲嗱，唔好提呢样嘢。唔系，不过我承认 炮打埋你一间， 系唔紧要，欢迎。不过我承认一样嘢，即系接触咗贵党其他唔同派别嘅人之后咧，我系会明白点解贵党系会咁谂嘢咯。嗱，因为好简单。 咩叫咁谂嘢？谂咩啊？ 净系问你一条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你觉得来年嘅立法会选举啊，贵党应该行咩路线呢？ 点答啊？ 你估下，俾咗你啊！ 我估下先。 好， 佢哋而家行 系啦，你睇到嘅， 应该话佢哋走向激进咗少少。 唔系青年化 个样，佢会 present 到嗱，我哋都做啲激嘅嘢噶，嗱啦，报我哋有拉 网络化，即系 占领我哋又占， 你个 接近翻啲民众咯。 唔系嗱，当年讲嗰啲好虚无， 跟翻个潮流咯。 当年实在好多，但我想问一下，而系你觉得民主党系系需要咁做啊？ 唔系，我觉得佢个策略啊，我唔系觉得佢需唔需要噶。 你觉得佢策略？ 佢需要系应该要灭亡，其实。 嗱，只要我讲得嗱，我讲得简单。 如果我做主席，你咪再咁讲。 你选咗先啦， 你选咗先啦，你选咗先，两年之后啫嘛， 可能会俾翻少少缓冲期。 我惊你过嚟做副主席。 我扶你个头啊！ 唔系，咁系咪我报名先啊？应该要， 点睇都系我似样啲啊嘛！ 你搞仙人掌就系为咗俾民主党收编， 唉，梗系啦！等阿当那日做主席嘅时候咧，有发挥嘛！ 哇，你开始两年啦，两年前我部署你，你睇下几劲，但系都唔揾我做节目。 彼此彼此啦，尤小姐， 我唔 唔系嗱，讲得简单啲。如果民主党即系向前走一步，又或者走得偏向激进啲，个目的其实系想喺人民力量又或者社民连之间挖翻一啲本来佢流失嘅票，系咪咁讲 啊？我点知啊？ 我觉得系， 即系你觉得系？ 我觉得系，我系 唔系呢一个就系所谓阿姐唔同意嘅地方咯？ 想 trendy 啲咯。 嗱、no, no, ， 经过今次经过今次事件之后咧，我觉得咧嗱，民主党咧同人民力量。嗰、那個路線咧，的確係近咗啲嘅。而人民力量咧， 你都向 住，你都向住公民黨、人民同埋民主黨嗰邊咧，稍微近咗啲。 佢咁講又啱喎，嚇呢句説話係有玄機嘅嗱，即係佢咁嘅判斷係啱嘅。個問題就係話， 咧 Johnny 又有幾秒嘴，突然間。 我冇望。 個問題就係話， 嗱唔係民主黨 斜啤嚟， 民主黨 激少少係啊， 而人民力量又似乎溫和過之前啲啊嘛，咁咪啱咯。 即係搓埋咗咯，係咪即係就氹氹圈嗰即係 即系嗱，咁啊得罪啲讲句，你唔觉得大家系想揽住条死未噶？ 咁你又帮仙人掌台？ 我冇帮咩台？喂，嗰个系一个节目监制嘅工作嚟嘅啫。 跳跃式嘅问题。 嗱，呢个跳跃式嘅问题，我因为节目监制嘅问题，我只系纯粹分析下。如果你觉得民主党向前走一步，你觉得啲票系挖得到嘅话咧 ，sorry， 呢个绝对冇可能嘅。即系三集之前，我同刘家雄讲过一样嘢。如果今个选举系有啲生面口嘅人出嚟，要抢占呢个温和泛民嘅光谱嘅话，跌票嘅永远都系公民党同民主党。即系而生面口嘅人就会攞咗票。即系我唔够胆话有一部分人系咪会转投激进力量，呢、這个好难讲。但系我肯定嘅就系话，民主党同埋公民党会系最大嘅大输家。个问题就系如果你觉得 民主党睇到嘅，所以佢咪就系、是。开始学紧， 你觉得边个学 其他 ？OK， 党嘅优点咯。 OK， 但系做得 例如搞网台 啊， 例如搞网台， 呢个系其一。Okay. 因为而家网台系嗰个 trend， 佢要与时并进，所以 其实咧搞网台佢哋唔得噶， 与时并进。 唔系，即系又讲下， 即系老实实啦吓。 搞网台，喂，啲人听网台听啲嘢比较激烈啲㗎嘛，即係例如我哋都会忍唔住讲下粗口㗎嘛。 我 佢哋点搞啫 呢样嘢。 佢哋讲完唔 系嗰啲系咪 佢哋 讲 完 会 俾人 旅 游佢哋讲完会俾人录音㗎嘛，录音你咁你选举论坛播返出嚟咁点呢 係咁呀。 我觉得个问题唔系个唔系冲咗口 选嗰啲出嚟。 啊嗱呢、這个啱啦。 咁唔选嗰啲做完之后你咪咸鱼班咸鱼咪返唔到生咯都系。 唔系嘅，唔系嘅，嗰样嘢唔系咁睇。你要系同成个政党所谓做一个叫清洁工程、形象工程啊 嘛， 即系佢觉得你在地 呢样嘢就系你做紧嘢。 唔系嗰样系嗰样嘢何俊仁做紧嘅嘢，我有乜资格代表白鸽啫？ 佢系其中一个 tactic， 即系其中一环小环节咯。 系啦，你何俊仁系话俾个人形象，大家听到，诶、哎，其实民主党咧都一样可以好 lay 文嘅。 brand building 系好宏嘅嘢。 系啦，即系佢系做一样咁嘅工作。 嗱，何俊仁唔怕，因为何俊仁谂住唔选啊嘛。 系啦， 啱，佢就系要搵啲 disposable， 啱晒。 佢就系搵啲 disposable 嘅棋子出嚟，就系帮挽救成个政 党。即系点啊？例如李永，例如高达啊。 我唔知高大佢话唔选咗， 怼爆 咗。我讲过我冇啊。 琴日阿欧轩话唔选， 系咩？ 系啊， 我唔 啊讲唔讲得噶？我唔知啊。 哇，洗底就唔好叫高达啦，好心。都算。 欧轩话佢唔选，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即系作为一个节目主持系唔够放嘅话咧，其实真系好难去帮，即系佢实质上有咩用途啊？即系讲真，即系嗱，何俊仁嘅用途就好明显嘅。 唔系啊，如果你听翻温和讲嘢，咁我不如听港台。 系啦，最紧要系呢一样嘢。但何俊仁呢 是不是 即系你要知佢而家粗口到咧， 佢开咪冇系咪啊？ 有啊，你冇听，我有听， 梗系有啦， 好多粗口其实。 即系开头咧，啲人仲怀疑呢条友系究竟做唔做到？但系喂，原来唔系，佢同谭炮做节目真系得，佢粗口真系好流利。你开始觉得呢个人咧， 好流利噶， 唔讲粗口噶， 佢都系即系摁住脚喺度剥住花生喺度食花生嗰啲人。 所以佢谂住唔选就 系 O K。 系啦，你觉得佢嘅人啊，都仲可以俾翻二分尊重你， 冇错， 唔得就系刘伟。 但 系 入咗 个医 院啊，何俊 吓几时啊？ 个肺嘛 吓照咗又影啊？ 俾人顶得太多， 唔系、啊，已经够留守咯，已经冇人再 顶。你冇嗰日，你见唔到佢出嚟咩？哇，个样系灰黑色，我以为就死，咪即系。 你小心啲讲嘢啊！ 多系我哋要叫白车嗰只。 几时啊？礼拜几啊？ 咪佢咪去咗 暗角打完啦喂。 去咗咪嗰日金鐘清場嗰日咯， 六四 礼拜四晚咧，佢哋咪四五点出嚟嘛，我就见到个样子，哦哇，咁唔掂。 系人四五点出嚟都唔掂噶啦，系嘛？ 唔系，其他都好精灵噶。 你见到嗰啲好精灵，你见到韩师好精灵啫，系嘛？ 唔系佢好笑，我哋影相即刻，喂，攞翻眼镜先，大家一齐。唔系，即系只眼太耷啦。唔系其他， 唔系噶，有啲好精灵噶。 O K 嘅 ，O K 嘅。 袁理明啊， 佢唔系冇讲， 袁理明都残残， 因为唔系一出嚟嗰下，即系一定系容光焕发，因为预备对镜头。 系啊，大家咁样噶嘛。 但你唔觉得刘慧，但你唔觉得刘慧卿系点样洗都洗唔到底嘅咩？即系佢完全系同民意脱节， 唔系佢嗰种，佢嗰种 性格系好， 佢嘅嗰种污水化咧，已经冇办法沟翻淡啦。无论点沟，你倒几多淡水落去都冇用。 好绷紧啊，个人其实，即系你唔系 我真 系 好心啦， 讲粗口啊，讲咸湿嘢啊，真系好笑。 如果阿姐讲粗口都几有趣 嗱，系 和你飞飞飞嘛， 即系如果佢而家唔系和你飞飞，系和你单飞嘅话咧，我又觉得又可以重新再了解下呢个人。 可能啊，边可能啊？ 就咁多咁梗系当然啦。个问题就话你孭住一个， 都未必系乜嘢，而系真系好开心、好放咁去讲啲嘢咧，你都未必见到。 唔系佢打唔打牌啊？打就西出嚟，扑你个臭街又系西咁系嘛？ 哇，真系唔知道、啊，我少接触佢嘅私生活噶。 咁佢唔邀请你去佢斗口打牌嘅咩？ 冇噶，佢邀请我参加妇女团咩嗰啲，冇啊！ 哦、接翻我头先嘅话题， 除咗公事啫，冇乜 冇 其他。 接翻我头先嘅话题，即系民主党咧，其实无论佢点激进都好咧，佢冇可能 take 一条 line 同人民力量一样嘅，即系唔好讲人民力量，系犯个歪都唔会。 如果你要 take 条 line 同人民力量唔得嘅， 系人民力量， 你政改嗰翼先咯。 啊，唔好讲咁远，就算同犯个歪都唔得。 讲咁远，讲边？ 你谂清楚，你谂清楚。就算民主党啊，同范国威条 line tick 到都唔得啊，即系嗰啲所谓叫港人优先嗰啲咁嘅议案啊，都要 say no 啊。咁我想问下民主党条路可以点样行？ 唉，你讲搞拉布先讲啦， 即系又唔搞拉布， 议会抗争你唔搞你唔使讲啦，你边有可能 不合作 你 又 边有可能同啲激进派争嘅？ 系啦，咁即系证明，即系无论你嘅形象上点样向前踏进一小步都好，一大步都好，你都系向喺嗰边挖唔翻你啲票。 佢喺激进票嗰度，就算佢真系挖到啲票咧，佢。温和嗰边咧会大量流失选票，其实 所以 that's why 佢翻住 no， 所以佢只可以越嚟越倾向保守，锁翻紧佢啲所谓叫地区票。温和系每一个庄脚都识得 sell 噶，你换转头 sell 激进咧，你就要有一套论述去 support 你自己啦。点解人民力量成功系因为太即系嗰时有好多后生嘅人都系出嚟做论述， 另外一个极端啊嘛。 佢又有萧生出嚟做论述，又或者有成个大嘅机器帮佢做论述。无论民主党点样做论述都好啦，冇可能啲庄脚可以帮佢 sell 到呢一套公民抗命呢一套逻辑嘅。 你地区讲呢啲冇人睬你， 地区 sell 唔到嗰啲。 但系实际你睇翻个数据。 等佢包審 嗰啲係民主黨最多 㗎。啊呢樣嘢未計數，即係嗱得罪啲講句，有人話有啲人係留守到最後一刻。 唔係你睇返個 list， 我都幾肯定佢哋真係平均我諗都二三十人。 咁我唔敢講。咁我唔敢講。 你諗下 先。唔係咁咪就係佢講嗰樣嘢囉。佢哋唔係留守到最後一刻㗎。佢哋係最後一 刻先留守。 咪就係唔係囉。 唔係全部人都係。咁但係 唔係因為其實我哋有個 roster 係知道，其實我見到啲人係有去嗰啲義工站嗰度，每日都係即係有去嗰度當值嘅，即係 咁個問題又嚟啦， 我都見到 啲人都係覺得你哋都係最後一刻留守先大禍， 即係大禍咯， 係啦， 即係已經定曬型啊呢種格，即係呢種 四個咧 係 咪咧？ 我唔知啊， 唔係袁立明成日喺度喎，即係據探子回報，袁立明嘅成日喺度喎， 邊四個？萬必、 宇陽。 宇阳唔好讲啦， 大狗 大狗就久唔久落去 香港 派咪嘅啫，吓两件事嚟嘅。但系你话 Erica 咧就好似都好似成日喺度嘅，你唔好做口型啦，我系要忍住唔笑，好难嘅，系咪？系嘛？ 应该会多过我见到佢哋多，我见到民主党啲人咯。讲完， 乜民主党有个 counter 喺度做支咩补给站噶，大佬？ 因为民主党成日坐喺个幕里边咧，佢啲人喺入边煲烟又唔顶，饮酒又唔顶，我关佢啊！饮酒嗰个啊，得一个啫嘛， 边个啊？ 咪姓郭嘅咯， 佢有咩？ 啊，算啦，你唔知道算咗， 唔系佢哋个党嘅， 系咯，佢唔 系阿哥，阿哥系佢工党嘅嗬，系 sorry， 当我游魂。喂，咁个问题就系话你所有啲嘢喺个帐幕入边发生， 系咯，负责任。 喂，咁你如果 走， 你如果喺个帐幕入边都冇人知道你做紧乜嘢，系嘛？你又唔使出去做个网台，又唔使出去做个节目，咁人哋都唔知道你喺度。 你都冇落去，点知道你冇做嘢啫？ 唔系啊，咪就系你做咗，人哋都话你最后一刻留守咯。 系咯，咪就唔抵咯。 真系唔抵啦！ 我都好难，即系如果我真系当我系去军师，我都谂唔到有咩方法帮佢哋洗底，佢个底好似洗极都咁黑咁样咯。 黑嘅好惨啊！真系。 唔系，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嘅咧， 有做嘢。 唔系，我觉得而家唯独是可以做嘅咧，就劝啲老嘅，系啊，即系劝啲老嘅唔可以选咯。即系我认真嘅呢样嘢，关我揽事啊！我唔系拍夹。 问你啊， 我哋唔知噶，其实我哋问你讲是但嗱，即系啲 嗱，因为 资深嗰啲去选。 好，我又正经啲答你呢个问题。 你俾我讲下嘢先啦，成日。 好。 老嗰啲去选， 五分钟我冇出声。 选完选唔到，你又话我哋阴佢。叫啲后生嗰啲去选，你又话佢即系资历唔够，唔够班接唔到票，跟住又阴佢，咁啊无谓我哋讲啦。我哋讲就好似为咗你哋亡党而俾意见你哋咁。 其实真系有难度咯，唔似你哋咁样嘛。你哋有大嚿，有个坚实嘅 人民力量。 你冇乱讲啊！佢好似 你唔系， 佢唔系噶啦，你小心啲啊！ 人民力量 支持者嚟嘅啫。吓，冇公职噶，冇公职噶，你冇乱讲。 你啲后生真系后生独当一面啊嘛，我哋又即系冇。 其实所有政党都有相同问题噶啦，就系交接嗰个问题。 系咯，你青黄不接，第二梯队又未够。 即系始终喺香港咧，从政系完全系并 非 一 个良好嘅。你系新啊嘛，你新冇嗰啲老鬼喺度嘛？你哋唔系即系你嗰个支持嗰个党？ 系啊，得唔紧要啦，你讲。 即系譬如一嚟就系嗰班。刘墉啊 ，Erica 啊，咁样啊嘛， 嗰班已经系第二梯队就算啦，系嘛？ 唔系，佢哋系 班， 佢哋系创党嗰啲人， 佢哋系未做立法会议员啫，问题系， 切你唔好咁介，我话呢个党啊， 系咁啊，系创， 我哋系创党， 系算第二梯， 系 Martin Lee 嗰啲叫做第一梯 隊，佢哋一开波已经喺度， 咪咯，佢哋系创党， 点样点计都唔系 second tier 啊， 咪咯，咁咪 唔系佢哋嗰啲第二梯队系五六十岁噶。 系我哋已经系第三梯队嘅啦， 佢第三四梯队都未去到嗰啲卅零嗰啲咧， 咪咯，跟住 Martin， 跟住嗰啲智慧，跟住先再欧轩嗰啲，第三四队嚟噶啦已经，你第二队都未企稳，你即系譬如阿智慧嗰啲未企稳， 但系个江山系应该由第二梯队打翻嚟，即系有 involvement， 喂嗰啲人先会支持佢噶嘛，你系永远都唔可能靠个 first tier 去打个江山翻嚟，哦喂你咩你唔使做噶啦，等我过个江山俾你。喂，呢、這个世界边有啲咁事？你睇下义父系嘛？义父唔会将个皇位传俾儿子啊，系唔会噶嘛？ 你讲边个义父啊？ 得个义父会讲嘅啫。喂，所以儿子觉得义父传个位俾佢，真系晒嘅事啦。咁所以儿子咪咁努力咯，系咪？要佢自己打翻个江山翻嚟咯。 唔系、啊，譬如义父佢真系有好多万嘅，佢唔选二子啊？咩嗰啲叫咩啊？灵童啊？二子落去嘅时候，佢真系接到冇五成，都有四成啩。 咁我相信如果刘 基本盘系咪先？ 唔系，咁我相信刘伟兴唔选咧，我谂啲票都过咗俾你嘅游小姐，你选唔选啫？ 我多过佢，梗系唔选啦，傻嘅。选我就选咗呢啲位啦。 任何情况你都可以将啲票过落去，只不过系你会流失几多。只不过就系话，如果你嗰个党嘅机器你系有份运作嘅，即系譬如二子系有份，而家摆明系啦，你系 second tier 系有份运作党嘅机器嘅话，喂，我觉得你始终个流失率系会比较低咯。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而家边个讲民主党会谂起胡志伟？即系除咗入边。 系咯，你一定谂起刘慧卿噶嘛，系咪先？ 系啊，你会谂起 Martin Lee 多啲咯。你可能又谂起。 其实咧，佢哋入边点样运作，冇人知先啱，应该正确嚟讲。 啊，唔系，佢哋可能知嘅。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始终你所谓叫 咩？ 佢自己， 佢咪自己知咯，咪就自己知咯，咪就讲紧外边冇人知嘅，你成个黑盒本冇人知道里边发生紧咩事。 咁你都系咁，我点知道你发生咩事？ 唔系你睇到边堆人噶嘛？你嗰度咪嚟去好似净系得啲大佬咁咯？ 唔系，咪就系而家开始有嗰啲欧轩啊、Monkey 啊、搵咩邵坚、啊？ 边个系边个 Monkey 啊？ 副主席咯，罗建熙系咪叫？ 点解叫 Monkey 啊？ 咁佢个别名系花名叫 Monkey， 唔系我惊噏错佢名，你副主席噏错好大。 系唔紧要啦， 你炮打翻佢嘛？ 系咯，咪最惨系佢哋， 你都系搞半边噶。 你都系养唔熟噶啦呢啲嘢， 即系譬如佢哋又冇乜系 explore 自己去，譬如开下网台啊呢啲咯。 探讨咗咁耐，民主党其实都应该讨论下，即系其他嗰啲温和党派，例如公民党。 系又得啊，又得啊，又得啊，又得。 喂，咁公民党嘅大，公民党嘅 即系就住呢一役嘅分析，唔好净系分析佢哋白搞，白搞都系死梗噶啦，迟早。 我觉得就算唔系就住呢一役， 讲嚟讲去， 公民党嘅 campaign 你搞咩啫？你咪保住郭家麒同埋保住阿边个咯？ 唔系，其实你头先讲嗰啲嘢咧，全部 apply 翻晒喺 CP 嗰度，即系公民党嗰度。 但佢都 一样有个问题，佢做啲嘢激咗 地区嘅， 做啲嘢激咗，跟住就攞唔到激进票，但系温和啲票会流失。 唔系，所以佢要更加温和咯。嚟紧嘅路就系民主党同 CP。 佢哋做好多地区嚟噶。 问题佢冇议席，冇乜议席啊嘛，唔系多啊嘛，你唔可以同民主党比嘅。咁你所以就大家即系，譬如你公民党你 CP， 你都可以仲讲自己什么意识形态，因为冚唪唥都系大壮。个问题就系你嚟紧嘅 campaign， 我真系谂唔到点样跳出呢、這个所谓叫保住郭家麒，同埋保住阿港岛个叫咩名啊？ 陈家洛， 陈家洛系啊，喂，你好似两个人做咗立法会议员三年四年，你系噏唔出， 即 系 好似冇 乜 performance， 两个都 喂，余若薇做嗰阵时，你起码知道佢几时出嚟讲个嘢，讲啲乜嘢，心咪起码有生逼 call 下。喂，你而家郭家麒嗰啲，喂，边有啊？陈家洛嗰啲边有噶？ 黄碧云嗰啲，你记得做啲咩啊？ 食物嗰啲咯，都有嘅。 我记得揿错掣。 哇！爆杯啊， 系即系仲咁多制 造，好似咩地沟油嗰啲嘛，系咪咧？ 知啊， 咁使唔使捉埋老鼠啊？约埋老鼠分， 系咯， 即系你明唔明啊？你系个立法会议员嚟啊，大哥。 唔系佢撑我撑到， 撑你撑到出血啊！ 撑到濑嘢。 喂，大佬啊，做翻你应该做嘅嘢啦。喂，即系同埋好坦白讲，嗱，边个喺议会里边最识攞生币咧？你呢个 credit 冇办法唔俾陈大舅，真系。陈大舅，陈大舅啊，我。认真噶吓，我而家唔系衡量佢做嘢系好。 我以为你话长毛嗰啲添。 唔系长毛 expert 啦， 唔使讲啦， 长毛唔使讲啦。 袁秋咯， 但 系钟树根，如果你 钟树根好啲，咁啊钟树根好啲。即系喂，钟树根啊，对于佢自己 fans 嚟讲，佢梗系觉得喂 streaming 等于 download 啦嘛，一样噶啦。 但系讲粗口喎， 我唔理啊。个问题就系你知道钟树根喺度做过乜嘢啊？系嘛？佢有喐过啊？喂， 做咩啊？ 陈大舅，你噏得出佢？喂，我掟过溪前，又或者我喺边度边时闹过边个咩人？又或者喂，我喺地铁站门口对住啲警察好似开拖咁？你系真系有曝光噶嘛？咁我真系谂唔到陈家洛有啲咩曝光。 系咁，梁家杰嗰啲都好明显系有，你会记得佢有做嗰啲嘢。 系啦，梁家杰都好啲。喂，你谂下嗰时四眼陈都有啦。咁但系你谂下而家， 但系呢两位系真系冇嘅，所以消失咗咁咯。 真系唔知点样界定两个。喂，咁你来年系咪仲系佢选新西咧？即系我想问郭家麒，系啦。咁你嘅 campaign 咁你要保住新西呢一席咯。咁你如果系喂一个campaign， 你两个人都要保住佢，咁你边度打个新嘅职位出嚟啊？喂，呢两个人系企唔住嘅，即系老实讲。 但系嚟紧来届呢个汤家华唔选啦嘛。 嗰、那个 即系新东嗰度会空咗出，咁系啦，咁系咯， 佢系咯， 你以为民建 联变咗边个嘛？杨 喂，宣布参选啦， 系咩？哦，林咗太唔开大众 啦，宣布参选， 唔系我冇宣布，我话应该都系轮到佢啦。 第三者帮佢宣布，唔会计算佢经费， 梗系唔计算咯。 即系所以我咪觉得就系话，即系新东咧系真系有机会，即系临尾嗰只系有得抢下咯，大家。同埋有多咗議席空缺，係咪？ 咪都係九席啫嘛。 唔係，係有人選啊嘛。 邊個唔選啊？ 唉，算啦算啦算啦。咁問題係咁即 係係咯。喂，你講先。 我講湯家華咯，講湯家華啦。 都話佢有人噶嘛。 唔係啊，唔係話你，唔係叫你講啲。 我都話落，你嗰個人唔選，唔等於你可以過呢票俾佢嘅。即係公道啲講句，公道啲講句，係咪長毛唔選一票都唔會係啦？係咪俾到阿明一票都唔會少啊？你始终第一票部分票流失咗，你一讲紧你攞一票，即系你一讲紧攞个席位，可能要二三万票。喂，山大斩埋有柴，系嘛？陈志全跌出嚟，长毛跌出嚟，啊，汤家华嗰个跌出嚟，啊，四方啊跌票出嚟，系咪？喂，那个铺咧，我谂真系有四五万票。你要一个人去竞争， 咁人多啲咁样 样。咁得，即系呢个其中一个 possibility 咯。咁但系问题呢、這个情况系未必会发生喺港岛咯。即系我只 indicate 呢一样嘢啫，咁所以如果要抢嘅话， 讲到 即系所以要抢嘅话咧，我觉得真系会落新东。如果有啲有知名度高嘅人士要去抢票嘅话，即系我咁讲啫。 真系好想我系新东嘅，几好玩咁样。 吓，新东正系好啊， 唔系你港岛难估原因，因为嗰度嘅选民 太 educated 啦嘛， 太即系 highly sensitive to 嗰啲临近选举投票结果， 佢又唔受人影响，即系 佢会佢哋会 因为港岛冇地区票， 佢哋啲选民系会尝试去 manipulate 一个结果出嚟，所以系好危险， 佢 会忽然间走晒去涌埋一边噶嘛。 所以阿刘墉咪觉得自己会赢咯， 佢觉得系因为咁，所以 因为个滚动系个滚动 民调，因为啲票原本喺佢嗰度，忽然间一声走晒。 你明明滚都滚滚滚滚到尾，去到头六名噶嘛，点选唔到都咁奇怪。 咁有好多嘢嘅，冇得讲嘅，有啲嘢系 继续啦。咁样，公民党数完啦，仲有咩？ 有冇啊？工党嗰啲咯，嗰啲真系唔好熟悉。 工党我真系唔使提噶咯，系嘛？你话俾我听， 工党咪 唔系咁？如果何思思选何依依，咪冇咯？ 唔系我嗰 定系双双入啊？ 我前几日真系听到样嘢，话何思思做过何依助理 咩啊？ 系啊 ，exactly 就嗰句说话系咁。即系何思思曾经何时帮过何依依，唔知做助理定系 即系好似阿万必帮过刘慧卿做嘢一样 啊？类似咁上下嘢啦，我谂 咁 ending。 即就觉得佢系同何依依，佢就讲同何依依其实好 friend 啦，所以佢为咗同何依依打对台咧，佢就冇选港岛。 哦， 咁我觉得呢个唔系原因嚟嘅，但系有江湖传闻，因为高登仔就开始砌紧啦，砌紧就两个嘢系，哦，原来何韵诗咧神咁早就谂住选噶啦，所以呢个嘢咧都顺过咁解。 何韵诗神早谂住选， 有两个 source 系有两个 source 添嘅。一个 source 就是高登嚟嘅，另外一个 source 咧就系啲 management 嚟嘅。佢真系谂住 speak out 嗰刻咧，其实条路系铺住要选立法会嘅。 郭启华，唔系郭启咩嗰个？ 即系咁讲啦，即系咁讲啦，即系咁讲啦。 我睇下今期一周刊啦，咁样大家 吓，咁啊睇下今期一周刊啦。 咁你好难话，一个人真系无端端，从来都冇谂过，即系喺佢个脑海里边都冇出现过，就忽然间。即系几时 come up to 嗰个 idea 咧？咁你永远都会 系 有某一个时刻，你就有嗰个 idea 喺你个脑海啊嘛。 其实你行到去呢个圈，你就谂住选噶啦。好似你咁系咪？你都选 我 咁系咯，即系可以你阿 Wayman Lie， 你几时又谂住选 咧？系咯， 立法会 哦，休息一阵，休息一阵啊！ 哇， 选咗啦，选唔到啫嘛， 有冇玩啊？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大家好，我系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的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的。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第三节翻嚟讲啲得意啲嘅嘢啦，不如。 好啊，睇下有几得意。 即系我哋呢个时事节目系好中意讲啲八卦嘢噶嘛。 系啊， 即系咧星期日咧，我听讲有某组织发动咗一次游行， 就系学生前线。 系啦，就系最近即系人气爆灯，号称要拆大台嘅， 两日之间有过万 like 嗰、那个， 佢唔止，佢最重要嗰样嘢系话要保护学生同埋咩啊？以武制暴啊，定以暴制武，我唔记得咗啦。 母同部咪一样。 诶，你问陈文， 你要问下佢啦。 你问陈文 啦， 你问陈文啦。 咁啊，结果就系金钟清肠胃系唔见晒人嘅，基本上。 唔系，佢哋话讲到牙血都甩噶，系嘛？要安抚自己支持者，唔好冲击。同学生代表开完会之后，发觉就 系 大家唔好搞咁多。 唔系，即系你，唔系你咁高调冲完出嚟，第一张开嘅支票就弹咗票啊！而家咁点搞先？ 学生前线 系啊， 唔可以咁讲。 佢系边度揈出嚟噶？ 问得好啊！ 佢系 嗱，我首先唔系攻击佢哋真唔真心嗰个问题先，我相信好多人系真心嘅。但系咧，即系你有个排头出咗嚟啦，有个躲啦，咁你讲咗做某啲嘢啦。如果你唔兑现嘅时候咧，我哋系会好期，好多人会好期待你有好充分嘅解释咯。 咪拆大台嗰班啊？ 唔系，佢就话俾你听，本来我谂住做，但系倾完都系发觉唔做好啲咁样嘅说法系。 系咁咪弹，咁咪弹，咁咪弹咗票咯。 唔 系 佢咪 就弹咗票咯。 喺佢角度嚟讲，佢系冇。 喂，你张票 deliver 咗噶啦， 佢觉得冇啊。 present 咗噶啦，你张票大佬。咁都 唔 叫 present 咗啊，大佬。 得廿蚊， 呢唔系呢咪叫弹票咯，阿哥， 咪就系得廿蚊啦，就系得廿个兄弟吓，咁、啊、你游行就我就唔知呢啲叫示威事啊，不过我觉得即系如果你有廿个骨干喺度咧，你其实你慢慢组织一下，我谂他朝有日都会变得二十万嘅，但系同志仍需继续努力系嘛？ 唔系嗱，咁讲翻佢哋嗰个即系游行啦，即系佢哋好似大会估计原本应该大概有300人参加啊嘛，佢哋自己估计。咁、oh. turn out 系应该好似得翻二十几个人，十七个哦， 参与 天外来音话十七个， 嗯， 咁啊，远远低于预期。 其实佢哋嗰个角色都唔正式，开头有用武，后屘又 嗱，其实真系有得解嘅，因为嗱，所以就系头先我讲个问题咯，因为你 present 出嚟，你张票开到好劲噶嘛，即系你而家要开张 check， 又话拆大台， 三亿你咁样 路路嘛， 最尾原来你系你话咗嗰样嘢冇做啦， 咪一亿多我三亿咯，系咯， 咁跟住你又做翻一啲。你哋一路都批评嘅传统泛民做嘅一啲冇 效 用嘅和理非非抗争行动啦，可能你都可能佢得一个非，可能一路讲错。 系啊，嗰、那个召集人你都识噶，我哋都 我唔识啊， 我哋拘捕者之一嚟噶嘛，好斯文噶。 我冇见过嘛， 唔可以叫识嘅，咁样就 系咯， 冇私交唔可以叫识嘅，你知佢系边个啫？ 唔系我识哦、啊， 系咪你同佢几有私交？ 因为佢上庭嘛， 吓， 所以未有倾过噶。 咁熟嘅原来。 所以都斯文嘅喎，又 唔系咁跟住 澳洲嘛，澳洲就系 转头你个 翻嚟放暑假 啱啱完，你就去做翻一样，即系大家似乎都系都比较觉得 系 冇用嘅嘢，亦都系比占领更加温和好多倍嘅嘢，就系、是、叫游行。 游行 咁，所以结果咪就系、是、其实可以预计到系就系冇人去咯。 奇怪， 咁结果又真系变咗示弱嘅。其实 你有冇翻过去啊？佢哋通咗车之后。 边度啊？你讲 有啊！我今日去讲。 咦，我赢咗，我同你赌。 系啊，咁我哋争你餐饭啦，靓女。 唔系、 哎， 我想讲咧，我礼拜六咧翻去开会去立法会，嗯、我过嗰条桥嗰时，我喊咗出嚟啊！ 哎呀， 即系突然间见到通过车啊！点解会咁？我琴日仲系即系成地都系油彩，跟住即系周围都系 banner。 你仲见到石等中间冇咗橛， 系啊，仲要行楼梯嗰啲咧。呢度出嗰度入咁啊嘛，跟住嗰个我唔知边知边度有个角落嗰个泥田，嗰个好似田嗰啲 Happy Farm 咁咧，种晒啲黄花咁啊，有个人铲晒啊，所有嘢都个棺材冇咗咯，冚唪冇晒，我突然间咧我好感触嗰下，跟住就喊咗出嚟，跟住我隔篱嗰啲见到你做咩有万钱噶咁样， 哇！ 真系我琴日都唔系咁样， 你冇咁嘅声啦，好难顶我， 系 咯。即系揿停我听紧， 即系琴晚就系咁样，今日就咁样，快到咁样， 我理解啊。 咁你出去冲翻条路出嚟啊嘛，阿游小姐，你带领我哋啊嘛， 有十万人啦、 啊，吓、啊、有啊，你冲出去有噶啦，我第二个跟住， 咁我整个催泪弹先， 你放啲胡椒、啊， 即系咁就冇咗啦，成个运动。 唔系啲嘢冇咗啫，个运动， 我又唔觉得运动 冇咗 嘅，吓，我唔觉得。 我哋跟住系啦，继续踢我哋下一 part。 踢下一 part 运动 ，physical 你就冇晒啦啲嘢。 咁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学生好多访问都觉得即系呢个运动要继续延续落去，不过转换第二个形式。咁我谂即系议会内外夹埋一齐抗争咧系必须嘅。咁亦都 事实上成个运动嗰啲能量系积咗喺度噶，即系冇消散到咁啊。其实 即係最簡單一樣嘢，你就會睇到鳩烏係嘛？你會見到不斷仲有人去加入，又或者有人持之以恆係咁做嘅。 好細個，越嚟越。 即係你會知道嗰個運動嘅 momentum 係喺度，即係只不過就係話你點樣引發呢啲 momentum 出嚟啫。即係當然就係話你叫翻相同嘅人數，同你衝翻條龍和道出嚟。龙和道好啲、 okay. 即咁真係冇乜可能啦。但你话叫返相同嘅人数走去交下烏啊，又或者一齐去唔知边度一齐打开雨伞啊，咁我觉得仲有相当人数喺度。同埋就係话即呢个系证实咗有一班人用行动表示支持呢个运动。但係有啲人相对温和或者相对地懒嗰啲人呢就唔系唔支持运动。即只不过唔会身体力行咁解啫。但係换转就话你可能喺议会拉布啊，又或者议会有啲议案上面嘅嘢要同保皇党死过啊。咁我相信民情上面都是会支持泛民，我相信。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而家学联都提出了新的即是不合作的运动的。即是叫你交税分几张 check 啊，還有交什么分几张 check， 我不记得了。分。 差饷了吧。 差饷 了。是即是逢是所有政府给政府之后分开的张。 好多好多张 check 嘛，加千元分了十张 check。 不是，这个都是一个，这个都是讲了很久的其实。 是啦，那时候我不交尾数嘛，交税的时候。 但当你做一个占领行动嗰时呢样嘢就变咗系 太 minor 咯， 太乜系啦，太细微嘅嘛。 咁但系讲真，即系到咗个运动，即系已经第一 part 已经完结咗嘅时候，咁你第二 part 你就要即系谂晒所有 possibility 出嚟。同埋我觉得好坦白讲，有啲嘢就唔系话三两个人做唔做，即系你话喂，你愿意将你嗰啲差饷系嘛分开十张 check 交，咁你自己觉得冇问题。但系即系有， 即系你要一万人做，你先有十万张 check 噶嘛，系咪先？ 即系你有啲嘢系要大家有个，即系所谓就系，你觉得 发不自重啊？ 集会系冇大台，咁你觉得呢啲行动需唔需要有大台呢？即系起码都要有个人去，喂，我呼吁，又或者边一班人身体， 唔一定要有人呼吁噶。如果唔系你点，你始终都系好难完全自发得嚟，又大家做啲嘢系相同噶嘛。 系咯，咁即系嚟紧一月，大家又要交差饷啦，系嘛？咁你咪即系可能你如果中意嘅，你咪喺 Facebook 开个 page 咯，又或者睇下边啲政党系嘛，佢又觉得喂呢样嘢可以做过，咪大家出个签名，为大家一齐响应下呢个运动啦。即系你咪记得以前咧撑港事咧，咪有一排咧好中意将啲撑港事嗰啲相 upload 上 Facebook 嘅， 系类似呢啲啊，即系你可能开十张 check 影张相，跟住 upload 上 Facebook 咁咯，跟住好多人咯。 哦，即系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样。 系啦，咁你咪又 tag 三个人，即系你始终要有一个人带头去做呢啲嘢。 我哋玩呢啲，我哋起啊， 咁起啦， 呢其实系得嘅，吓，我都讲好耐噶啦，其实， 哦，咁就起啦， 交税咯，冇交你 我，我影先啦，我分十张 check 交差饷啦，咁样，喂，咁你要， 但我唔使交差饷， 交税咯， 交税咯，咁样， 唔系，同埋佢哋话要第二期先至得嘅，如果你第一期欠咧，佢会拨落第二期噶嘛，所以你要第二期先至争佢先至， 又唔叫烦噶， 系啊，即系第一期 其实唔使交，其 实 我想讲咧，唔使交嘅话先烦到税局噶。 唔系，因为 你 罚 咁书信来往咧，应该烦死佢啦。 唔系，因为你罚款啦，最后如果你譬如你交少， 佢会复你噶嘛？理论上你真系 你交少$100啊，佢就系罚你唔知$200啫嘛。如果你交少，譬如你唔交，你譬如你当你$40,000税，你唔交罚死你啊！ 唔系啊，你问佢嘢，佢会答你噶嘛？复信 系咯。 咁你咪我有嘢 唔系咁你 consequence 系你要交罚款啦， 你咪查询咯，系咁。 即系个都可以 afford 得起$100-$200嘅。 咁你咪唔可以悭翻张 check 咯？你写信啫嘛。 唔系我系唔交个尾数。 系 咁咯，跟住你罚我咯，$100-$200我 afford 得起啊，但我烦到你啊，你要追我好多次啊。 系 啦，咁不如大家都 唔系即系好多噶，唔一定仲要分开十次交，分开十张。 好多方法嘅不合作 系 嘛、 啊， 其实。 你系咁向，即系好似系咁，所以我哋话对差人唔需要同佢斗闹啊嘛，系咁问路咯。例如，喂，我真系唔知条路点去，喂，广东道点行，系咁问路咯。超合作运动啊！ 你总会问到个差人，你唔再问啦，再问出肥你啦。咁 超合作犯咩法啊？ 大家就夹你去， 系咯，夹你去暗角搭 车 啊！ 我同你上， 即系会唔会又好似许想话又心中有数，即系。咁就睇下点囉，如果咁样心中有数又可以检控又可以拉嘅，咁就到时先算囉。几万人同你超合作，我睇你点。 咪因为 Samsung 加罚款咁多，唱晒一毫子佢。 我又最中意警民合作啦，系咪先？ 五架风贵车好似唔知几多架风贵车，倒晒一毫子俾 iPhone 或者 Samsung。 嗱唔系啦，即系垂直我一定就去问差人路噶啦。 系咪问咗之后？ 问下系咪放烟花啊？倒数喺边咯？问 要影相系咪啊？你揾到差人先啦、 啊。周围咯，系 周围都系啦， 七千警力包围尖沙咀啊嘛。 即系嚟一差人，你系真系唔得佢死嘅啫。讲真， 仲抄牌喎、啊，嗬！即系嚟晒我。 你有俾人抄牌你？ 我9月28号俾人抄牌咯。 哦，我知呢单嘢，我知。 咪咯。 咁但系我谂嚟紧而家就唔系咁嘅差咁嘅滞噶啦。琴日我都拍咗喺旺角警署门口前边拍咗半个钟，都冇差佬，冇事。 如果真系万几人去问路咧，佢再登记你个名，佢登死啦，真系。 咩问路要登记嘅么？ 唔知有冇话而家会抄你啲身份证噶嘛？ 我一直去香港仔鱼蛋粉食鱼蛋。 喂，咁呢啲要零星落索嘅公势嚟嘅，即系一啲人就走去问路，一啲人走去食鱼蛋粉，一啲就可能吓过马路。 唔系，即系开始啲差人咧，即系草木皆兵到咧，你系真系市民啦、啊，嚟救护啊，嚟问路啊，定系嚟玩嘢咯、啊？开始分唔到啦。 同埋就只开始分咩？过马路时候抌咗啲散纸落地啊嘛，系嘛？ 嗰啲真系阻塞办公嘅，好似真系。 跟住就慢慢执。 咁呢个真系几明显。 你行得慢嘅吹你唔涨啫，你抌钱又好似咩咩啲。 真系唔觉意跌晒啲散纸嘛，好似跟慢慢又执。 你呢个系你嘅 proposal 唔系，我就之前系真系有人咁做咯。 我都见到。 搞到， 所以我个提议唔系。 搞到啲人 我就系话，我就系话真系。 系咩？ 真系坚系问路咁，你 系真系识你就要去问啊嘛。 佢唔系玩嘢，佢净系分唔到啊！佢净系分唔到你到咧，你而家系咁啱行。 佢想乜分唔分到啫？分到都对你客气啲咩？ 我梗系问街，你真系问嘢嗰啲，你真系去报警，差人好客气噶对你。你估差人真会打你无端端？ 我就系话，如果即系呢样嘢出现咗之后，佢又唔会觉得你，即系佢系1000%系觉得你系玩嘢。你用普通话问佢，都觉得你玩嘢。 唔会噶，咁你演技太差啫。你有冇报警噶？ 好人好姐， 佢深不入官 好人好姐会报警。 我都话 系嗰啲人嚟嘅， 举报罪案先系同良好市民 警民合作啊嘛，系咪先？ 不过嚟紧系要下嘅，即系呢啲嘢。 警察有乜唔可怕啫？ 警唔可怕系嘛？ 所以你咪应该去问下嘢咯。 唔系咁，我会相约啲朋友一齐去。 你咪问下少年警讯点样报价咁。 我系嚟噶， 你 系 真 系 JPG 啊？ 喂，少年警讯你唔知啊？冇报警，你咪搞错啊？ 无端白事做咩报警？有 少年警讯搵塞车嘅啫嘛？ 搵塞车？ 系啊，你冇噶咩？ 我唔知啊。 每个礼拜唔知俾个咩塞车嘅 list 嗰啲少年警讯，叫佢喺街度留意噶嘛？ 系咩？ 有噶，你又话自己 JPC？ 我系啊，但系我记得仲有交会费。 嗱，即系咁一个良好嘅公民社会咧，正常嘅市民应该学习一下点样报警嘅。 系啦， 当有罪案发生嘅时候，或者有人有嘢需要向差人查询嘅时候，唔好打断我住，未讲完 ，OK？ 即系呢样嘢咧，完全合法，我睇唔到有犯法嘅地方，咁大家可以考虑下咁做。 嗯，明白。 我报警啊！ 做咩？ 我打电话去叫 差人。跟住浪费警力啊！ 唔系啊，有即多数都系揸紧车，有班友仔塞住咗喺度，嗰度唔停得车嘅。你叫铁马嚟赶佢，呢啲系做好市民啊，系咪？ 佢衰啊！呢人最憎。 大家拍喺度相安无事，突然间就铁马嚟赶，你梗系啊报警啦，系嘛？咁做好市民， 我最憎。我真系好憎，因为我次次落区咧做嘢，我泊车喺度噶嘛，我个对手就会报警噶啦，成串抄晒， 系咩？ 系啊，真系佢认得我车牌嘛？ 咁癫？ 癫噶？ 你系咪由佢抛？ 呢啲咪真系浪费警力咯，其实 咪系咯，我咪实写 Facebook 咯。 你 系 由佢抄啊，定还是？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唔 系外主席系边个啊？ 话唔系有一次我就系咁样咧，我就同阿 Sir 讲，喂，我人喺度嘛，如果你话我阻住嘅，我咪揸走咯。咁但系冇人冇阻住啊嘛，咁我咪继续啦。咁啊，跟住阿 Sir 走咗，乜成条街都冇抄到。吓、点知佢话喂唔得啊，有人啊，有报啊咁样。咁咯，其实佢嗰个人企喺我隔篱，大家一齐做紧派紧啲嘢啦吓。咁咯，佢望住嗰度，诶、喂，有人报啊，唔系派人当啊，揸走佢咯咁。咁啊就咯，结果我前面都抄晒咯。即系我啱啱嗰度有间超级市场嘅，咁于是啲人就入去维康买，唔系入去超级市场买嘢咯。咁我就揸走咯，其他佢就抄咯，好惨咯，我咪喺 Facebook 写咯，影晒相咯。 呢个对家咁衰嘅， 点解啦？贱噶嘛。好，继续， 继续啊！ 私人恩怨， 阿霍大壮， 喂，你自己过嚟吹水，我咪等你继续吹下先。 吹完 唔系啊？我等你带领我出红海啊！ 我梗系唔会带你出航海啦，我又唔系芒西。 你带我去虫洞啊，咁样。 带你去虫洞， 或者黑洞啊？点啊？做咩发生啊？ 主持人冇货啊？ 唔系，咁头先见你， 喂， 见你好似咁滔滔不绝系嘛？啊、又唔好人哋打断你，我以为你有个 elaboration 啊嘛。 断咗啦，已经。 冇啦，你一哥都出嚟，已经将业绩公布咗啦。今日成个运动都冇噶啦，系咪？九百咩？哇！真系拉咗955人、啊。 唔系，我都期待，即系谂紧到底佢可以点样，即系用咩罪行嚟去告 呢啲即係话去购物嘅。 其实我都有样想问一下大家，即係假设你喺呢个运动当中就冇俾人拉过啦，咁但係就好多场面又唔觉意俾人抄身份证啦，咁佢往后会系用咩告你呢？即系咪即系曾几何时？喂，你去过占领现场？ 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发展到而家系谂尽量千方百计谂一条罪塞俾你噶嘛？就孤物论，其实你有冇犯啦，或者系其实你系咪做紧嗰样嘢？佢而家总之就求其安条罪名俾你先，就可能拉你先，最尾就系话唔告嘛。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咩滴咗你翻差馆先咯。 即系其实呢个系真系 abuse of process 嚟嘅，即系一个滥用程序嚟嘅。 哦，即系佢会系啊，佢有个非法拘捕啊嘛，系嘛？ 系咯。 其实即系 冇嗱冇带身份证，其实咪十五岁啊，即系以下唔使噶嘛，系嘛？ 系。 哇，咁嗰啲明明你睇个样都知佢都十二三四岁嘅啫，嗰啲咁嘅真系须都未出齐嗰啲。 系。 咁佢就你有冇睇过苹果嗰啲片咯？咪就系闹咯。你话你十三岁噶啦。跟住翻差馆咯， 嗯，系啊，咁样理论上咧，你其实咧理论上咧，如果有心玩你咧，你一行出屋企门口咧，就拉你翻去先，怀疑你有冇带身份证。 咪有四个系咁咯，上个礼拜。 咁咧，基本上你所以可以睇到，如果佢有心咁样继续即系不断咁滥用嗰个权力嘅时候咧，可以无限咁玩落去嘅。 但都唔会啦，你譬如你见到噶阿明拉就因为第日金钟清场。 是 譬如今朝上庭就因为今日铜锣湾清场，其实你见到好夹嘅嗰啲时间表， 嗯， 即系我哋计 calculate 过，所以啲行动。 咁但系事实上阿明冇俾人拉咁啊点啊？即系唔系今日上庭咁啊点啊？唔通快啲游落去铜锣湾咩？即系你有冇睇到今日铜锣湾清场嘅新闻片咧？ 冇。 今日铜锣湾比较多嘅系长者咯， 有啊，阿王伯嘛喺度， 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吓，好多个。好多个 17、18个嘛， 系 知道， 冚唪唥都系长者，即系你会见到佢，即系当然就系话，你一日见到佢阿叔阿伯或者系阿姐喺度，你又觉得佢唔会反抗，你又唔会屈住只手，唔会抬佢啦。 其实嗰啲仲勇武啊，啲啊嗰啲， 你都系 more or less， 你都系扶住个阿伯行嘅啫。咁但系好坦白讲就系话，嗰啲阿伯阿叔咧，其实系即系好坚决嘅。即系王伯话俾佢听，唉，我唔理啊，梁振英养我，政府养我，以后咩都唔做，就喺度督眼督鼻。咁你点啊？即系个社会，你即系引发咗咁大班人出嚟抗争，所谓叫做公民抗命。咁你当然嗰班人唔系食饱饭冇事屙屎咁做啦。即系加上呢一样嘢喺个过程当中，亦都系即系有好多场面系火上加油咗。咁你变咗系一镬过一次过，勒庆咗全香港数以十万计嘅人。即系当然就系话，而家大家相安无事系咪？我记得你嘅系咪？上次我打只东，你食咗我波十三腰嘛？而家我做牌吓，冇你咁叻系嘛？咁当然我唔系时候反你台啦。但系他朝有机会咧，我扣住四万唔打就唔打噶啦。即系睇下边个机会适合时机，我相信系有更加多人出嚟同呢个政府对着干咯。即系所谓嗰啲对着干，就可能系头先大家提过嘅。喂，我会唔会突然间行路会唔记得？点样去边笪地方要问啲差人啊？又或者喂，开 check 嘅时候唔好意思，唔觉意写错咗银码，要补翻几张啊？喂，好多呢咁嘅运动咧，其实系衰啲讲句，你系唔需要人组织系嘛？但系当然有人呼吁，嗰个场面会更加壮观。又或者五时三刻突然间有个人揸住张黄布走去飞鹅山，又挂咗 banner 落嚟啦，即系。第一个所谓叫有效管治，唔系纯粹就系话睇 GDP 或者睇系多唔多人上街，而系话而家越嚟越多人行，越嚟越多人行出街，多人督鼻督住你六八九啊！即系你嗰样嘢，你唔可以当冇事发生噶系嘛？ 佢而家系当冇事发生噶，佢当你哋全部系因为有不满所以先出嚟， 冇咯，真系噶， 完全睇都唔敢提普 选，即系时运高睇唔到咁样咯，个态度就系、 是。唔系，我觉得佢而家已经所谓叫做压后咗第二段阶，即系第二阶段嘅咨询压后咗一月噶啦，十一月加后一月， 佢梗系唔敢而家， 仲要两个月搞掂， 谂住揿翻低单嘢先啊嘛。 揿翻低咪就系、是，其实都冇变过嘅。 佢梗系唔会骑到咁问啦，因为你 区议 会选举啦嘛。 冇问题啊，咪一路压后咯。佢拖就拖啊嘛。 佢唔会压得太后，佢唔会压到九月噶嘛。嗰时你估计唔到，消化唔到嘛。你嗰个选举， 佢想快刀斩乱麻过 Q 晒佢先。 系咯，你行一月两个月时间，你三月都过啦。 咁所以咧，我哋就系尽量破坏佢呢个即系嘅计算。 点破坏两个月？ 唔知啊，你知可以好多嘢发生噶嘛？ 咁啊，咦，哇！你咁讲，有啲人， 例如立法会又唔系咁顺利运作噶嘛？有啲时候， 有多议案征压啦。 系 咁、啊、排队又真系有排下客啦。 有好多人 喂，咁啊好心理啦，你呼吁下你啲党友啦，唔该啊，支持下呢个拉布啦，点人数 人未言轻啊。 唔系啊，你话支持我都冇兑现过。上次话拉三都一路，咁知去咗边？ 好似得四个人投票， 都冇去，直情都唔知你搞乜。 系啊，直去都冇去，即系唔好提阿义父啦吓。民主党都有几个嘅，有咪几个唔喺度啊？有两三个喺度啦。公民党好似有一个喺度。即 系 陈伟业、陈志全， 系真系好大镬。呢个真系空头支票嚟，大佬。 其实时真系拖到都冇嘢讲。 唔系嗰个好似系前期拨款啫嘛，又系。 咪系咯，你未讲到拨 款 嗰 度。 唔系啊，嗰次阿李永达喺呢个房度讲噶嘛，佢坐呢个位喺度讲话，我哋都拉布噶，我哋咪三堆一炉嗰啲咪拉咯，讲到明噶。跟住结果真系冇人去咯， 所以 真系几好嘢喎又。 咁 都得， 唔系咁你 走数？ 点解李永达喺度？ 咁你当我 一就想听炮打司令部嘛？你唔听我节目噶？ 炮打， 其实我唔系一个网精嚟 嘅。咁啊更加 我代边哥讲头先嗰句， 我以为佢系 佢而家已经同索罗 B 咧，已经系分唔开噶啦。佢有时系上咗索罗 B 身，又或者系索罗 B 上咗佢身。 索罗 B 冇上我身，系我上索罗 B 身。啊，唔系倒翻转，佢上我身，我冇上佢身。佢上唔系我上佢身，咪会变翻温和 咯。我唔 系咯，系而家傻 B 上咗佢身啦、啊，佢变咗傻 B 啊。 所以佢讲嘢咧小心啲啊，所以佢久唔久会弹一两句出嚟咧，系 B 哥上身嗰时嗰啲拍 痛啊，好惊啊， 垃圾。 所以我哋 你会唔会一个停到突然间都系咁样噶？ 唔会傻啦、 啊，法官大人啊， 都系陈豪。 你有冇留堂讲过？我做咗常委嘅时候啊，吓呢班咁嘅契弟喺度做乜嘢？冚唪唥同我食屎咁，你脚都拗跛你啊！休息一阵咁系嘛？ 系， 同我官讲， 你上 我 官讲，你上身多啲个事，你上身 系 B 哥上身 ，B 哥上身。咁我即系我又觉得咧，即系唔好话政改，即系我觉得三堆一路嗰啲重大议案咧，真系要问财会攞钱嘅时候，我都唔觉得佢会咁顺摊通得过嘅。即系我，你问我打死啊！即系我都觉得民主党唔会喺呢啲议题上面所谓叫做食言嘅。即系佢前期拨款嗰啲可能费上嚟玩系嘛？即系佢觉得有更加重要嘅嘢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贵党， 总之就系简单啲嚟讲，佢令俾人嘅感觉就系好 hea 咯。佢话咗嗰啲嘢，就算佢真系兑现嗰阵时，佢都系用一个最 minimum 嘅交差方法同你讲我嗱我交翻俾你啦。這個是主觀的我同意，但是真的很多人都會這樣覺得咯。 是。 所以其實來去都是說你說所以他想拿激進票不會拿到就是這樣。 所以 激進派人永遠都不覺得，從來都覺得你那些激是假激。 所以貴黨呢是只會趨向更加更加更加保守的。即是我看不出他以後跟民建聯是有什麼分別。完全沒有。是吧， 咁你又唔好用呢个比喻。 大家都只係觉得阿爺呢，你 从来都用呢个比喻用咗两年㗎，其实。 你 系 B 队。 唔係呀。喂阿爺呢，你系唔可以顶心惨咁㗎。阿爺呢要同佢商量，系咪你要同佢慢慢倾，哎佢佢先俾民主你㗎嘛。即系呢个通就系民建联个通咯，你唔俾咪唔俾咯，系咪？俾我都唔会， 佢不嬲都唔使嗌噶咯，就俾噶咯。 啊，唔系，即系民建联 水噶啦，系咁。 民建联几时都话阿爷做嘅嘢啱，佢冇话俾定唔俾。不过民主党啊，我觉得个趋向真系，就算有咗普选又或者咩都好，喂，民主党嘅票源系地区票，嗰啲人咧系只会趋向蛇仔饼种嘅啫。即系你同佢讲意识形态，你一定要做得好强嘅意识形态，俾人更加强烈嘅对比，知道你系激进派，佢先。 个个都做蛇仔饼种噶啦，讲真。我都有做，讲真，我下拜都搞老人家金曲咩聚会 啊！咁我睇下讲少少，即系我未参加任何选举之前咧，我觉得区议会选举同立法会选举系同一样嘢嚟嘅。 哦、oh, ，no， 完全 两样嘢。我 到你真系选一次之后， 你一定要 发觉 补路修桥噶。如果你选区议会， 换灯胆 啊，系啊，系啊，真系 开门锁 呢个其一咧，其二系 即系你要俾佢见到你系真人啊。 系 咯，你唔好话咩，我做咗啲好伟大嘅事，嗰啲好咩 意识形态系只有立法会选举先体现得到， 就系卖嗰啲就卖 image 咯，你区议会真系卖你个人噶嘛？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民主党喺立法会选票咧，都系 base on 啲区议会度。 你知我就因为呢七十几日啦，落少咗佢啊，俾我师傅闹到我死 嘅。咁啊， 闹到我琴日即刻要落去星期六， 真系辛苦， 真系辛苦你 选嚟有乜用咧？其实。 即系有乜为？ 唔系，不如你即系 唔系？其实咪就系影响翻个区议会嘅 decision 咯，好多时候。 吓，你一票区议会沦陷咗， 你一票系咯，你一票点会影响翻个区议会 decision 啊？ 咪就 系 多咗 多咗一票咯， 就可以改变咯。你知唔知嗰啲而家即系嗰啲拨款咧，好即系倾斜咧，好紧要咯。即系泛民喺区议会系讲乜都俾人 ban。 即系你唔好话区议会扭转唔到啊！你就算选到立法会议员，其实你可以做到嘢都真系唔多。嚟到呢一刻， 系啦，而家立法会好明显就系根本就小众啦。 不过有立法会咧，你就可以养多几个地区办事处吓，帮你做下声势，又或者啲所谓叫意识形态嘅嘢咧，落区落多啲咁解啫。 你真系要勤力先做到，我都真系力有不逮开始。 你好似勤力过苏豪嘅，我谂都 边个啊？ 你可以勤力个苏豪嘅，我谂 边个苏豪？ 边个苏豪？ 边个苏豪？唔识同你讲 苏豪， 俾人拉咗。 我唔系，我知，唔系，但系佢做咩啊？选嘅咩？ 佢选噶， 佢选噶，2015选噶，系啊，成日都见到啲街坊。 我成日七点钟落去企噶。 佢我谂就唔会七点钟落企啦。 唔系咁，你有咩咁啊？派早餐噶嘛要？ 你民主党吓， 即系天未光啊，大佬！ 你民主党多 resources 可以派早餐啫，系嘛？ 有咩 resources 啊？你自己俾钱嘅，大佬影单张。 所以喂，真系其实好大牺牲啫， 真系好大牺牲噶。 你有冇谂过同阿韩师组一个新世代政党啫？ 冇， 你不如 sell 佢啦。 唔系，其实咧， 其实你真系要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有咩用先？你谂住以 唔系组党唔系咁简单咯？ 以议席为主定系点样样先？即系你真系要谂清谂好晒啲问题，答好晒啲答案。 组党 先至有 一样嘢，我就要去选举，我就要选议席嘅啫嘛。如果唔系组党嚟做乜啫？ 你讲立法会定区议会先？ 区议会先啦、 啊，就系区议会系更加我难做个立法会啊！你真系对嗰啲义工啊、姐啊、哥啊嗰啲帮 你， 你 都唔少啦。 其实我真系冇。 咁如果嗱，我哋帮佢估计下啦。如果何韵诗真系要组党咁，佢个光谱会点企法咧？你觉得？ 佢话佢 gather 晒啲雨伞运动嘅人啊嘛。 咁即系倾向比较进步同激进啦，系咪？ 所以咪唔 work 咯。你啲人 gather 晒，佢会受到更激进派系嘅攻击噶喎。 唔系啊，咁你选举嗰时冇人会攞意见出嚟攻击噶，你睇人民力量 自己围内里边啊， 围内选完先爆咯，你参考下人民力量你就知噶啦， 选完第日就爆， 我唔知啊，总之就系选嗰时大家好团结噶， 边个话？ 我 话你九东咧，你睇下陶君衡系咪激进派啊？你可以话佢唔系嘅，保守派， 哇！ 佢我系 讲紧人力啊嘛，肥佬奶 都攻斗行噶，大家互片。即系唔好讲边， 唔系佢讲咧系一个 single 嘅政党里边 ，single 嘅政党里边， 我咪就系话唔系 single 嘅政党入边咯，咪就系 咩啊？ 我要讲其他人攻击啊， 呢个唔紧要嘅，人哋攻击自己咪越团结咯， 咩啊？ 唔系我 系算都冇嘢，讲唔到。 喂，嗱，预告一下吓， 做咗仙人掌太多。 多极咪就两集咯。 嗱，你想闹仙人掌嗰啲咧，搵 Wayman Lai， 因为 Wayman Lai 系负责呢样嘢。 有 系咩？ 系啊，有噶。 你负责 咁一集做咗，诶，唔好猛告。而家讲咗下个礼拜嘢先。嗱，下个礼拜做东系嘛？你使唔使做东啊？嗱，你哋慢慢决定。总之我预告咗咧，下个礼拜咧系啊，下个礼拜正一嚟噶， 休息一集咯。 吓，即系如果如无意外嘅话咧， 金曲台 就变咗金曲台 啦。下礼拜应该有逍遥游厅嘅，咁等十点啦。 系咪等十点逍遥游厅啦？系嘛？总之下个月无论如何咧，大家都太过疲累啦。 咪录音咯， 真 系 系啦。咁啊，犹如话自己录 solo 系嘛？我哋就准时喺度捧犹如话场，好唔好？好，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